倦透的心宵，瞒着你伴侣偷偷在进入我乱套家居，抱着你的身躯，还会心虚，当相恋仿似有罪，应该比死更空虚。我试过逃避你，偏失望继续想你，就似捉心你，定会输给你，难有惊喜。Let me be the one, one and only one。没太多计算，为你多辛酸，仍然死守的眷恋。You still have someone。 爱若那么残害自己心窝，为何要那一错错大放我？垃圾般不爱你就不理，但我的底线像你手向烟，随你差遣。 Let me be the one, one and only one。 没太多计算，为你多辛酸，仍然死守的眷恋。You still have someone。 爱若那么残害自己心窝，为何要那样装作大方？伤心失望痛哭不敢流露，承诺过若你的恋情扩张总算无将跟他到老，Let me be the one, one and only one。 滴过几次血，就算多心酸，仍然输给这爱恋。Let me be the one, even just like。其实我多么讨厌自我。